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下面正式入文了。那么解释这部经的次序呢，经有题目，有正文，题目有三，一个是经题，一个是义题，另外呢还有品题，一共有28品。向下入文分为三段，一个是通序基本两门，第二是别说基本两门，第三是流通基本两门。那么你们这个有些经本上呢就都有刻的啊，有了刻判，这个段落就更加清晰。什么叫做通序基本两门呢？法华经讲这个序，一个是通序基本两门的序啊，就是现在我们就要讲的。那么法华经分基本两门，基门开权显实，基门开分本门开基显本。本门有本门的序，寂门有寂门的序，啊，本寂两门各自有序，有正宗，有流通。现在，我们现在将要讲的，如是我闻以下，这是通序，为寂本两门作序的。如是我闻，一时扶助王舍城齐舍雨山中，这个这一段，这个叫做五世贯经首。无论大小乘经，这开经之前都有这么几句话啊。如是我闻一时，大概是都一样啊。在什么地方，这个就不一样了。佛说这经典有300余会啊，说经的地点各有不同。佛说这部法华经在什么地方说呢？就是齐舍曲山，齐舍雨山，齐舍曲山，这个方音不同啊，度音呢，就是齐舍雨山啊，齐舍雨山此番为灵鹫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灵山会上啊。释迦牟尼佛仍然在那个地方说法华经，言人未散，就这个地方。这个五世贯经首，如是两个字是说说文之法体啊，我闻两个字呢是说能持之人，就是指阿难。一时两个字指闻持和合啊，闻持和合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时，也就是说鸡叫相合。佛 这不从什么地方闻的？从符闻的。王舍城就是在这个奇社雨山、灵鹫山。这是无难听佛说法华经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底下与大比丘等是闻痴之派，如是我闻，依时佛住的地方，这叫个五世观经首。那个与大比丘等以下呢，那是闻痴之派，有主有伴。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五世观经首这个文呢，先给大家提示提示。那个底下，要四义消文，因缘要教本地关心。从这个五世观经首，就是这几个字，特别是如是这两个字，这是一经之主体，也是释迦牟尼佛一化的主体，这个如是两个字，你可不要把这个如是两个字看得轻描淡写了。你把这个如是两个字能够领会了，哪怕领会的一点点，那也是受用无穷的。从这个字面上看，这个如是两个字，这个如是两个字有什么奇妙呢？谁都认得啊。那么究竟这个两个字怎么讲啊？因为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关重要的这一部《法华经》这个《法华经》说来说去就是说这个如是两个字就是说这两个字。为什么道理呢？如是是一经之法体呀。体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加一个人来讲，我们这一个人什么东西最重要啊？说这个名字，名字不重要，人人都有个名字这个体重要啊。下地狱也要这个体，去成佛也要这个体。你在一天到晚做人做事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体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体，这个身体这是有漏的舍身这是业报之身。但是今此法华经这个如是就是所问的法体，那个法体究竟是什么样呢？一部《法华经》就以如是两个字为法体你得到这个体，那就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的主旋，现在的这个新名词呢，这个主旋律，对吧？那你就得到了法体从这个字上讲，如者是不异，是者是浅非。如者不异我们上来讲的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那么一如无二如，众生跟佛就是体，就是一样这叫做如。是呢，说是这个东西不是的，那就是非也我们常常说非也非也非也，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现在呢，不是非也，是是也，是的是的是的。 说是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错，是的，啊，承认了，相信了，他就说是是的，啊，儒者是不义，是者是潜非，字面这解释这两个字啊，字是这么讲，那么道理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儒是不义的，什么叫做是是潜非的。要是上根立志的人一听，他就晓得哦，儒，如果说《金刚经》中讲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你看这儒不儒呢？那就是儒，都一样，没有高下，那都不是平等吗？平等就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就是儒嘛。没差别不是儒吗？是这个讲就是世间一切法，就众生的眼睛看，因为众生是有烦恼的、有妄想的、有分别的，它是不断的起恶造业的。所以见一切法就有差别，都有差别吧，而且这个差别的观念呢，还非常的执着，你这就是你的，我这就是我的，那怎么能够随便呢？不能随便，所以他就不如。俯瞰一切法，他就如了，都是佛法。在佛的眼睛看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他如不如啊？那就如了不分彼此的，无论男女老少出家在家的一切众生，蠢动寒灵，九法界的众生，都生佛。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所以这个"如"字，如果是详细的解释，遍盖法界皆如，我们人上来说是讲这个妙观初机，讲这个三谛，一空一切空啊，那不就是皆如了吗？讲实如是，实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结界究竟等，上边都有一个如字，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义了。如者是不义啊，所以此《法华经》用"如是"两个字贯经首，称为。这个《法华经》的法体，这个《法华经》，如日普照，像太阳也不是早上的太阳，也不是晚上的太阳，也不是午前午后的太阳，而是正是中午这个太阳普照大地。开权显实，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到了法华会上，人人都能够成佛。你看他如不如呢？就如了，如就是是，你说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就不是的。他现在呢，都是的，佛说的法是这个如愚者。失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那个不是如吗？所以举这两个字，称为《易经》的法体， 窝难所闻的就是闻的这个如是，啊，那么如是那就两个字嘛，啊，那把它概括起来呢，就说是入经以后有7万字呢。要是在印度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8年呐、啊，即至巴黎呀、啊，那是都如的，怪不得人家说是《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从这两个字，就可以为法界一切众生受记成佛，这叫做如是啊。那么当然，这个如是的意义还分很多。我们呢，简单的把这两个字的字的意义给大家拎一拎啊。我闻啊，这个如是是所闻的法体，法体是什么呢？啊，就是全经的经文所显的这个理，这就是法体啊。底下是我闻，我闻是我是什么人呢？我是指我呢，我呢是佛的侍者啊。佛说的一切法，他都闻到的啊。当然，这个《法华经》。它是更加闻道的，这个我闻，我闻是能持之人。为什么讲我闻讲能持之人呢？我乃是持法的人，持是受持，佛说的法如平泻水，啊，佛法大海水流入。无难心，无难都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漏，不是一个字不漏。佛所说的大乘道理、小乘道理啊，这个58教，他都闻得清清爽爽的。这个能持之人，我们现在也闻呐，能闻是不能持哦，啊，听过就忘记的了，还持吗？持者是不失为意，就是我拿个东西拿在手上。啊，那它怎么不掉下来？啊，那么这个东西才能给你用啊，啊，就像拐杖一样，哎，这个拐杖我这个人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如果拐杖你也拿牢啊，不拿牢，这拐杖掉了，你就它就不给你用啊，啊，所以是闻者是那我闻是能持之人。有人说我们这个佛法呀，讲无我，讲没有我。那么现在呢，无难称为我闻，讲没有我是破我智的，破众生的我智。讲一个没有我，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此处为什么要讲个我闻呢？那就这个我是什么我呢？我者是自在为意。我们现在这个我都不自在啊，不自在不能成为我。你即使自在了，你这个我呢？真我就现前了，我难称为我闻，这个不但是我难称为我闻，释迦牟尼佛这个从这个摩耶夫人的右胁降生以后，降生以后。那个九龙吐水木慈容，释迦牟尼佛那还是才降生啊，因安很大呀，他就说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一讲我呢，他那个我跟我们说的，我们这个我就不一样啊， 我们现在说这个“有”这个“我”字呢，这是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这是一个生死的根本。一切造业都因为这个“我”字，没得我还造什么业啊？我等，我所，什么时候讲我？你吃饭没吃饭呢？我吃饭喽。你到哪儿去？我进城去。没这个我字，这一天到晚这个日子就不过不了的，对不对啊？这打板了，你咋还不起来啊？这个我字就来了。没这个我字怎么过法的呢？世间法这个我字，这是一个造业的根本啊。所以破世间法的造业根本呢，讲一个我字。如果善于用心，这个我字啊，这是过来人啊。佛爷说我字呢，随俗说我字嘛，这叫随俗而说的啊。这个我字，这个底下呢讲这个衣食，佛说法不是像我们世间人办一些事情，世间人办一些事情呢，从来没有说这个衣食，都有年月日的，都讲个年月日，我这个搞门市是从历史上是哪一年哪一月，中间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年月日，从来没有讲个衣食的，这个佛说法，无等大乘法、小乘法，都讲衣食。这个衣食，就是闻吃和合，闻吃之人与所闻吃之法和合，这个时候叫个衣食。和合嘛，就成了一个了吗？依法依人会法，那个人会这个法，你要能会呢，佛说的这个法是一部《法华经》的法体，你要能够会的这个法体，那就成为衣食。如果你还不能够会这个法体，你还不能成为衣食，当然无奈他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讲叫衣食。另外佛说法49年贪经300余会，你说那个佛法什么时候了？早上也说法，中上也说法，晚上也说法，给人也说法，给天也说法，给声闻缘觉也说法，给菩萨也说法，那么这些个人，从各自的果报来讲，论这个时间都不一样，对不啦？我们人间24小时为一昼夜，那么那天上就不一样了，就那个四天王天，他那个一昼夜，我们人间过50年，你和衣食一样不一样啊？如果要是讲这个众生类，那也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过一昼夜，你看那个蚂蚁才过多少时间呢？你问问这个蚂蚁去，看了多少时间？这个衣食就不一样，既然不一样，通通用这个衣食，这叫做闻吃和合，不是意识。意识呢，那就时间不一样了。比方说释迦，无难闻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这是在所以说从旧历来讲是3000多年以前的事儿。那么智者大师在那个大苏妙悟亲见灵山理会，还在那儿说《法华经》，怎么讲呢？说这个 这文吃和合就成你也能够今天晚上拜这个《法华经》，拜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一个头磕下就入定了，你也能够见到灵山，会上说法佛经，那也是一时哦，对吧？像我们参禅的人，参念佛是谁？你真能够把念佛水找到的，那就是你的一时，那是你的一时，跟这个法体是合合，是这样个道理，这个一时，如是我们一时佛住王舍城，佛是说法之人，这个《法华经》嘛，不但是《法华经》啊，一代十教都是佛的经口所宣，《法华经》也不例外。那么佛从哪儿？无难从谁闻的呢？从佛闻的，说讲个佛。那么下文他会解释的，说是一代十教，他必须要简便。佛在我们想象看中都是个佛嘛，佛就是佛嘛，不会有两个样子的。在教中讲呢，佛就不一样，佛有大乘教，有小乘教，佛也有权，有法身佛，有报身佛，有应化身佛，那也不一样啊。障漏老比丘像也是佛，前丈摄罗僧也是佛，微尘相好也是佛，佛的法身遍满法界也是佛，那都是佛那个求佛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讲过佛呢，就是无难在灵山的会上，文福所说的，王城起山，王城就是王舍城。王舍城在什么地方？在摩揭提果，就是摩揭提果它是中印度的一个国家，这个称为王舍城，可见它这个城是王者之所居，那国王所居啊。如果说这个摩揭提果王舍城是波斯匿王住的，那么它是王舍城，那么王舍城呢？你说这还有一段历史，为什么叫个王舍城啊？你说哪个城不是王，都不是国王，都是国王所住的，为什么叫王舍呢？过去那个摩揭提果有一个国王，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蛮奇怪的，一个头，两个脸，有四个手背。生下来以后，大家就议论了，他说这个孩子生得不吉祥，不吉祥，这个不吉祥不吉祥嘛，这国王就把他，就把他。把它丢掉了，这个丢掉了，它不是好好丢掉啊，把这个头拔下来给它丢掉了，把它身体给它分裂开来给它丢掉了，丢在这个旷野之中，说这个人命大呀，头手都分裂了，丢在那个旷野当中，他怎么活呢？他遇到那个罗刹鬼，罗刹鬼那女罗刹，看那小孩子不错，他是蛮好的，罗刹鬼还蛮有本事的，又把他活起来，活下来就活了，活了嘛，长大了，长大这个本事大，这个本事大，本事大，本事大，他就要统领南阎浮提，哪个不听他的话， 他就征伐你，结果一个个去征伐，把南阎浮提有18000个小国的国王都捉得来，都捉得来嘛，就给他放在这个就这个城里下。因为这么多的国王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叫个王舍城，这叫个王舍城。还有一个说法，就原来这个摩揭提国国王的住这个城，建一次就烧一次，啊，建一次就烧一次，啊，烧了8-9次了。后来说这个地方啊，地理条件不好，要搬家啊。或者嘛就搬家嘛，就搬到这个地方来，搬到什么地方来呢？就搬到这个骑射羽山，这个山叫个领鸠山，有人说在城里下，有人说呢在城外，管它在城里城外，反正就那么个地方。领鸠山有5个山峰，领鸠峰呢是第一山峰。这个山峰的样子像领鸠，鸠呢就是那个天上飞的那个鸠鸟啊，像这个样子，就给它起嘛叫领鸠山。这是佛啊说法华经的所在地，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佛住的，王舍城骑射羽山啊。这讲呢五事贯经手啊，所闻的法体能闻的这人，一是讲这个时佛是从佛闻，在什么地方叫做王舍城啊？这个五事贯经手，这个五事贯经手是正信的，说这部《法华经》哪儿来的？啊，谁说的？哪个听到的？在什么地方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呢，下边还有伴，不能说是就是你无奈一个人，佛两个人在那说，在那听着，还有那么多人做证明的啊。底下呢就是还有与大比丘众12000人俱等着下文讲到这个地方。这是我呢作为简单的把这个五事观经手的简单的道理呢作为介绍，下边正式啊用这个4义消文，我们想想看，佛说了那么多的法，大乘法小乘法若全若实，借记经藏的人都加一个这个前言，叫个五事贯经手。那么既然如是两个字称为一经之法体，既然是一经之法体，那么大乘经跟小乘经这个体就不一样啊。每一部经都有他自己所圈之理，就是个法体啊，这必须不一样。所以底下呢是要4义消文的，我们就对这个五事贯经手呢就更加清楚。不然的话，你今天看法华经，法华经前头有个如是我闻，你看无汉经，无汉经中也有的，一切经典都有的。第一要如是，要因缘解释这个如是啊。三世佛经初皆难佛事，这个我好像记得这个如是我闻这两个这个意思呢是佛说的，无难请佛的，说是佛去世以后，将来这我们这个经济接档起来，这前头怎么难，就讲这个如是我闻，是这样讲的。三世诸佛所有的大小乘经典啊，这个头上呢都有如是两个字，都难如是，那么就意味着佛佛道同， 不说你那个佛说的法不得如是，我这个方法说的有如是，都一样，佛佛道同。不与世争，既然讲如是，那有什么争呢？没有可争的。这叫做世界戏谈，因缘呢是要四戏谈做解释的，就说是世界戏谈欢喜意，为人戏谈生善意，对治戏谈破乐意，第一戏谈入理意，有这个得四种利益。举是防令人生信，是为人戏谈也。如果说我们一时令人生信的，不然你这个经什么时候说的令人生信呢？你就是公家的文书，这公家的文书也一样啊，一个文书一个文告写好了以后，年月日他不要有过来年月日还要盖章举是防令人生信，这叫做为人戏谈。又对破外道窝囊二字，不如不是。说是佛教的经典前边冠以如是二字，外道也有经典，这外道经典的头上写什么字呢？窝囊。窝囊啊，什么叫做窝，什么叫做囊窝囊两个字呢，放我们中国的意思呢，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外道的经典它头上没有如是我闻的，都用窝囊两个字把它圈套，这是一切外道这个邪见嫉妒，认为一切法不是有就是无的，不是无就是有的所以他呢用窝囊两个字，窝囊两个字是不如不是。你说空的那就不是有的，有的就不是空的它就不如也不是这是对治外道的窝囊二字，不如不是。这就是对治戏谈，对治戏谈是破乐意。又如是者，如是者是信顺之词，就是人家说一句话我相信就顺从就看如是。不大信则说文之理会，顺则师子之道成信则所闻的理会，你相信佛所说的话，信为道愿功德母，无论任何法门，佛说的也好，祖师说的也好，善知识说的也好你要是不相信，你不相信怎么能够会理呀？怎么能会这理呢佛在法华经讲大乘实相之理，讲开尊显实，开尊显明，你不相信你不相信那你怎么能进入法会的这个境界怎么能够会这个法华大乘经典的法体那就全靠于信顺。如是两个字就是信顺之词你叫我做什么事？是的，不错信顺。顺则师子之道成顺则是顺从也人说孝者顺也还说是孝顺孝顺呐、孝以顺为本呐我说的话你不相信，不相信就是不顺，不顺就是不孝，不孝我说的话是一个道理的，你就不能会着我的道理 所以这个如是是信众之实，这个呢就是第一系坛，第一系坛入理，我呢做到这一点啊。你说的大乘经典《法华经》，我完全领会啊，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差错的啊。这是要因缘释，要教来解释，诸经不同，如是也不一样。这不应该用一把钥匙开一切锁，不能用一个如是解释一切教，啊，四教有四教的如是，又佛无奈二问不义为如，能权权欲所权为是，佛与我那二文不一。佛与二文什么叫佛语？佛说的所说的跟我那所听到的这个两个文呢完全一样啊，一字都不差，所以称为如。能权权于所权，佛说的语言也是能权的。我难从复经口所闻，经口所闻了以后，在接近经藏的时候，那把这个《法华经》呢，接近下来，又传到中国来，这个所权的道理呢，完全一样，能权与所权，这叫做是，这叫做如是，无不义为如。能权权所权为有是，那么今我难穿了何等文，穿了何等事，不可以见闻传顿事，也不可以以偏闻全圆事，传权若谬，则文不如，文不如则理不是，此意难明，虚假相审。这个道理呢，也不是说难明。你说当然呢，不能用见闻传顿事，也不能用偏闻全圆事。大小乘经典的文字都是那么几个字啊，但是文字的结合在一道，这道理就不一样了。我这两个字讲个顿，那这个顿教说这个见就是见教，文字不同，说全的道理就不一样。比如有人到广门寺来，看到我们处处贴个念佛是谁，贴了个照顾话头，他自认得这几个字哪不认得呢？都认得，都是大好老。他就这个东西看到有点摸不到，摸不到头绪，他文字不一样啦。如果不明白呢，底下呢虚假详审加以详细的解说。若云佛名素有文字，真有真无文字，素有文字，真的没有文字，是的，讲到真谛，一空一切空，说是因缘所生法，我所即是空。有什么文字呢？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还有文字吗？说按素体讲的，那就是有文字的，因缘所生法是素谛，我所即是空就是空谛。要因缘所生法，那都有名字，你看我们世间的一正庄严，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有名字啊， 都有文，都有名字。这个无难传佛的速地文字，于夫说不义，故名汝。佛教化一切众生，说是这个你说不讲话能够度众生吗？不说法能够度众生吗？说法不是语言就是文字，不是文字都是语言，这都是成语言就是速地。为什么呢？佛说法也要随顺世间法说，世间法说是这个东西是杯子，你这个凡夫管它叫杯子，那我佛还管它叫杯子吗？佛也没有办法，他也只好叫个杯子，对吧？你佛也带个本事，你说我佛看你就是佛，那也不行，啊，他还在说，他说那个桌子，你还在桌子，佛也还在桌子，这个随速，啊，速地，不然的话没有这个速地，这个世间法怎么行啊？那怎么运转呢？世间法都有名字的，啊。都有法门，都有名字。佛说的怎么说啊？你比如说，从这个说八年的啊，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七卷，这个文字佛说的语言，把它解成文字，文字跟语言呢一点不差啊，那像刻图章一样印下来的啊，这叫做不易，这叫做如意。因此素闻慧真谛理，故名为为著，故名为为师。这个文字也是素地啊，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泥正庄严啊，这个都叫做素地。文字也是速地，语言也是速地，为什么道理呢？真谛是不可说的，啊，非语言道，可说的就是假语言显真谛，说这个语言是速地，啊，因此速闻会真谛理，故名为是。像这种解释呢，这是三藏经出，名如是也。啊，这个要教的解释，这个义理还浅，若曰佛名即舍是空，空即是舍，舍空空舍无二无变，空舍不异为汝，即是而真为是，无奈。传佛闻不义为汝，能权即所权为是。这是权的通教经出名如是也。三藏十二部经里下啊，要天台来讲吧，有藏通别圆啊，藏教的文字全藏教的义理，通教的文字全通教的义理，这个是他也喊如是，如通教之事，这个如是。藏教呢是如藏教之事，叫如是。比如说佛要是跟人天说法，三皈五戒啊，那也是呢如人天之事啊，如三皈五戒之事啊。这个说教有权有实啊，上来讲个呢，一个藏教一个通教是戒内顿见二机啊，下面呢讲对这个界外顿见两种机缘说的大乘法，他也讲如是啊，如是不错，他所圈的理呢就不一样。 若愿浮名生死是有边，涅槃是无边，出生死有边，入涅槃无边，出涅槃无边，入狱中道。我难穿此出有入无，出无入中，于佛说不亦为如。从浅至深，无非越是，此则别教净处如是也。这个呢，这是无难啊，他不但是传法华经啊，他还传一切经典，都是无难传的来的啊。现在讲这个别教，就是界外的顿根度菩萨法。这个法是怎么什么样子呢？说生死是有边，当然呢，生死是有边，有因有果。比如我们这个三界的众生，三界而是无有，有因有果是有边呢。涅槃是无边，涅槃是不生灭地。这个生死了了，出了三界了，入有余无余涅槃，涅槃是无边，出生死有边，入涅槃无边，再出涅槃的无边，入狱中道，无难穿此，有出有入。这个叫讲呢，这别教是次第法门。上面我们讲这个五重玄义的时候，讲了好多地方，次第不次第。别教的修行呢，空假中，它先空次假后中，一步一步的来的。原教呢，三谛一心中得，圆满无缺。所以这个呢，无难。要是传此，从无入有，从有入无，从无入中，这个样修行呢，没有错谬啊！这个叫做别教经出的如是。若愿佛名生死即是涅槃，亦即是中道，况复涅槃，宁非中道呢？真如法界实性实际，遍一切处，无非佛法。我难穿此，于佛说不异，故名为如。如如不动，故名为是。是则圆净出如是也。那么看下来呢，底下呢，正是无难所传持的，这是从佛闻的，一直都传到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么一段文的。如果说生死就是涅槃，不但是涅槃，就是中道，何况是涅槃不是中道呢？真如法界，实性实际。就从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大乘法的这个道理。真如法界，什么叫做真如？什么叫做法界？真如界内具生福之假名，平等会中无自他之形象。这个真如啊，真如就是如吗？真如和法界呢？真如不是说是真如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真如啊，真如具一切法，就真如法界，这才是原用的道理。你要说是真如，真如界那生父的假名，生父的假名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自他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漏斗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啊。你看漏斗大师是不是本来无一物啊？啊，他开了悟以后，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有无一物没得有一物啊？他度了那么多的人，他有一物没得一物啊？还传了那么多的法，有一物没得一物啊？啊，所以我们常说的"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实性实际骗一切处，啊，就是说什么叫骗一切处呢？上来讲，这个如是是一经的法体，这个法体是骗一切处的，无法不具。人家说是清净妙法身具象32，人家都说的这个法身呐，法身无相那个道无禅师就是的，他一向来说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当着口头禅了，像个拴了一桩一样，把个驴呢拴在那儿跑不掉，记住这句话，这些是个法治啊，法身有相没得相呢？那个《法华经》到后头龙女成佛的时候，龙女赞佛就是现在身大队服相具象32了，我们这个是所以这个法呢，法是圆融的，人要有执着没得办法，圆人闻法是无法不圆，佛法本来是圆融的，没有障碍的。如如不动，故名为如。这个此经之法体是如如不动。什么叫个如？第一个如是如理，第二个如是如是。如是如理都遍满一切处，怎么动呢？比方说，我这一个花瓶，这个花瓶要是装半瓶的水，这就动了，对不对一瓶不满半瓶摇嘛，人家批评人家说你这个人呢，一瓶不满半瓶摇，把这个瓶水装满了，你看它动不动？它不动了法体是遍一切处，是如是如理，皆不动故故名为是。这个就是全什么经呢？就是全此经是原出已经。全据这个词经出如是，这是要教来解释，所以这四教藏这个藏通别圆，四教的经典之初前边都有如是所圈的理体就不一样，有深有浅，这不很清楚吗？底下呢要本纪是如是，三世十方魂数皆尔，过去远远，现在慢慢，未来永永，皆系如是。何处是本？何处是纪呢？却要世尊最初成道，经出如是者是本也。中间做法说经，今日所说经出如是者，皆偈也。又我难所传如是者，偈也。夫所说如是者，是本也。又实地通达如是，非是今日，亦非中间者。是本也，而中间，而今日者是纪也。底下这一段呢，这要本纪来解释。三世十方，魂数皆尔，这个佛，要魂则有十方诸佛，要数呢则有三世诸佛。过去佛、 现在佛、未来佛，这个佛佛既然是道统，所以讲这个呢，过去远远，过去久远了，远之又远，是过去，现在慢慢这个现在十方界没有边际，未来永永啊，佛法众生法。说是过去的我们就不谈了，已经过去了。说佛法未来有没有呢？未来永永啊，这个道理，大家能够看到那个普贤菩萨恨愿品，就可以大家晓得了。众生无尽，众生烦恼无尽，什么都无尽，没有穷尽的，未来永永。都如是，既然都如是，现在讲这个本际，何者是本，何者是际呢？比如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用全十二智，说全十二教，所有一切的说的法，借记的经典，都有如是。那么什么叫做本，什么叫做记呢？底下就都教导，切要世尊最初成道经出如是者是本也。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这如来受量品上这么说的，沉点劫前是五百千万亿挪由他乌僧祇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就久远又久远了。最初成道，佛也像这一次到我们人间来八相成道一样，也说法，也度一切世这个界内界外两种立顿二根的众生佛去世以后借记经藏，也像现在一样，也都有个如是那个呢，如是是本。中间做佛什么燃灯佛大同至圣佛什么文殷王佛这个中间所说的经都有如是的乃至于今日所说的，就是今日说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经这个都叫个记这个就是要如是论本记的。又我难所传如是的记也，佛所说如是者的本也。论佛说与无难传持来讲，那没有佛的本，哪有无难的传持呢这个叫佛有无难来说呢，这个叫论本际。又实地通达如是，非是今日亦非中间者本也，而中间而今日者即也。这个道理呢就更好了师地释迦牟尼佛，地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备的是属于教化的这些个弟子，佛也好弟子也好，众通呢共同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会法华经之法体这个法体我们上面讲就讲这个五重玄义，讲这个体字，体者是非始非终的非始非终体不得始也不得终不得始不得终体是无始无终的，宗呢是有始有终，宗呢是慧体之宗，是有因有果，就有始有终拿一个譬喻来讲，叫这个空间，你看看我们这个室外的空间跟我们室内的空间有始没得始什么时候有的没得始也不得终说是没得始为什么说叫如通达如是非始非尽呢？通达 那是聪隐治国，会到这个体来。佛也是这个样子证的这个体的，弟子也是这样子证的这个体的，啊，就像起这个房子，你不起这个房子，我们这个空间都没有啊，没有这个空间，我们就怎么运转呢？怎么使用啊？说他这个东西呢，无始无终，都一样，通达如是，非是今日。也不是中间，那就是本，这个本上次我们说的，漏祖大师说的，无始法门以无相无为体，以无念为宗，以无住为本，就这个体，这个体呢，是自然之体，天然之体，不是哪个造的，也不是佛造的，这是佛所证得的，这是本，这是一切师地之本，底下呢要观心事，观前细谈教记等，诸如是意。都是因缘生法，缘生即空，即是通关也。因缘即空即假者，是别观也。以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是第一。双照二谛者，一通一别观也。上来细视中道者，是非通非别观也。文曰：若人信如所说，信如所说，即得见我，亦见于汝，即比丘僧，并诸菩萨，乃观行之明文。信则论机，见则是应，即是因缘也。这是用解释这个观心，观心也有因缘要教本际观，也有这个讲这个因缘，这个底下的观心这段，我把这个文给大家读一读啊，这观心见三宝即得见我，亦见于汝即比丘僧。这是乃至于菩萨又信有浅深，见有全实，种种分别不同，即是要教；又信法华之文，则见实相之本；若见身子之化，则见龙头之本。身子啊，就是舍利弗，舍利弗记中。现声闻相，实际上呢，他老早成了佛了，在东方，这个青龙陀佛，像这个就是大权实现的，那是舍利弗的本这个本经，若见十乘世尊，亦见九乘贤佛。九乘是个是本，十见世尊呢是际。若见1200比丘8万菩萨者，亦见其本也。有文经心，信无疑，矫此信心明镜。即是见佛，慧树分明是见身子，竹树分明是众比丘，慈悲心境是见诸菩萨。这是要这个示范解释这个如是两个字。下边呢， 还有我闻，还有我闻。因缘是我闻者，何缘闻如是？何缘如是我闻？这个经中呢，也料有不同，都一样啊。这前后互绝。大论曰：耳根不坏，生在可闻处，作心欲闻，众缘和合，故言我闻。可见他这个耳闻也是因缘所生法。耳根不坏，我们这个耳朵啊，看来我们听经的那耳朵都不坏的，都不是。有的人耳根坏了，什么人呢？聋子，那个聋子他都不能听见啊。只要那耳根不坏，外边有音声来了，你就能听得到吧？啊，什么钟声啊、磬声啊、板声啊，都能闻得到的。耳根不坏，这个耳根不坏还不行，还要在可闻处。什么叫个可闻处呢？我们这个肉耳，就是我们这个头上长了个两边长这个肉耳的这个耳朵啊，这个闻的能力有限的，远了你闻不到啊，对不对啊？远了就闻不到，在可闻处，就是说你这个音声来的，离得我不太远，我闻得到，这是一个条件，因缘有这个条件，作心欲闻，还怎么叫个作心欲闻呢？外边虽然有音声，但是你也不要不作心，心不在焉，外头有音声还听不到的，有的人就是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你都没听到啊，我心不在焉呢，我心不在焉，我想别心，我开小差了，心里开小差，听不到，就是这个在作心欲闻，要这几个因缘条件够了。这个故言我闻，就问呐，因言耳闻，为什么说我闻呢？答是我是耳主，举我摄众缘，耳朵，那么应该说是如是耳闻。为什么如是我闻呢？耳朵不在这个我能闻呐，不在我是什么呢？我就是心呐，不在这个心能闻不能闻呢？不能闻。说这个举这个遗嘱摄耳，就是我是耳的主，这个我。这个我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众生啊，可怜啊，可怜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以迷为心，众生一旦把这个心迷掉了，这个心到什么地方来呢？就到你这个一百多斤里头来了，一百多斤来，这个一百多斤呢？经常是我，这个我，这个我智是与生俱来的，生下来以后，它就有个我，什么都以我为主的，以我出发点的，说我今天坐香怎么坐的，这个坐的不好啊，没这坐香好啊，开始就个我，什么事都有个我，我昨天做了个梦，也有一个我，就是个我，我摄众缘，这是要世界细谈，没有多大的道理在里头，我难登座称我闻，大众即悲嚎， 就是世间如来经成我闻，窝难借记经藏，借记经藏，那是窝难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啊，那个大迦摄，召集1000尊大乌罗汉借记经藏，嗯，然后有等故事啊，都是大乌罗汉都是破见思烦恼的，啊。因为这个因为有一些人这个文法呀，他不是一天到晚跟着佛这一道了，只有窝难，嗯，跟着佛的，所以这个说请窝难呢，主持这个戒戒经的，窝难登座以后称我闻，这个大家听到这个我闻两个字呢，都非常感伤啊。他说世尊大。还在世间的这一哈子就喊我闻了，就是意思是像这佛已经去世了，啊，非常感伤。今称我闻，啊，又文殊借记贤唱题，次称如是我闻，十众悲嚎，啊，这个悲嚎呢，就是对佛生起恋慕之心，啊。恋慕之心，嗯，恋慕之心呢，这就是为人圣善之一。恋慕心这是一个善心呐，啊，圣善之一。窝难僧与佛相似，窝难僧的相貌非常好，啊，这窝难据说有30相。人家要是粗心大意的呢，看到无难就看到佛了，就看到佛一样，嗯，比佛短一点，短3指，3指就是2寸，啊，大家都怀疑啊，是不是无难刚一生坐，哎呀，这个佛好是不是又活了，又活了啊，又活了，哎，重出了啊，还得是要不是他方世界佛来了。要不然呢，就是窝难成佛了。嗯，等到窝难一说我闻两个字，这个3种疑惑呢，都没有了。啊，这叫做对治细谈，这是药师细谈说的。嗯，窝难是学人，随速称我闻。啊，第一种无能无闻。实际理地不然的一生，第一种哪里有我啊，哪里有什么文啊，什么都没有啊。我呢是学人，是随速地而成为我文的啊。古来众事同是因缘理耳，与因缘中前三上字不周，况第一页，况要教等3页。嗯，底下呢上面讲是用这个因缘解释无难我闻两个字，他就不听说了我闻。嗯，啊，试论命凡夫3种称我，凡夫称为我，以什么我呢？我见我慢啊，即世俗留不我。这个凡夫有这个3种我，我见、我慢啊，我是人呐、啊，我是人，你要骂我，你这个人不是人，那还得了？他不高兴，我慢，他也傲慢呢、啊，对不对啊？你看到畜生，你就不能傲慢？我这人，你是畜生，你不如我，这个我慢，这个我见更不要说了，处处都有我。还有一个呢，就是世俗留不住我，啊，学人无我见，但有2种有我慢，即世俗留不住。学人呢，你比如说那个病灵且不错，他有努慢，病灵且不错已经证了阿罗汉了，他还有慢心，小臂驻留，那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那个有慢心，啊。 这个无血并无我慢，但有一种世俗留步之我。今我那闻《法华经》的时候，我那闻《法华经》还是学人，我那没有证悟罗汉呢。释迦牟尼佛都入灭度了，借记《法华经藏》的时候，我那还没有证悟罗汉呢。说那个大悟罗汉，九十个大悟罗汉借记经藏，我那有烦恼入灭尽，大假设起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他都把他领出去了，不能进来，不能进来的我那呢，这个苦的不得了啊，得赶快用功。后来呢，就是在这被讲的时候，总这么一逼开了悟了，叫他进来，他进来，从哪儿进来呢？他有了开了悟了，证了果了，他就有神通了，不要开门就进来了，今无难闻法事，是学人，没有我见，能服我慢，但虽世俗名字称我，没有过啊。这是指这个上面这个意思呢，是三藏教称为我的，藏教之我所以这个无难他做四教传持之人。有藏教的无难，有通教的无难，有别教的无难，还有原教的无难。这上来所说的那是藏教的无难。十住毗婆娑愿四句成罗揭谛邪见。我有我无，我亦有亦无，我非有我无，都是邪见啊。佛正法中无我，是佛正佛法中没有我啊，无没有我哪个闻的呀？这是通教义。大经曰：无难多闻是，知我无我而不二，双分别我无我，此用是别教义也。又我难知我无我而不二，方便为识者，传持如来无碍智慧，以自在音声传权传使，有什么不可以呢？此用原教是我也。有正法念经名三无难，这个无难呢，在诸经当中呢有好几个名字，我们这词中呢就一般都称无难无难，诸经中有好几个名字，何说无难陀？此云欢喜持小乘藏，无难波陀，此云欢喜显受持杂藏，无难娑伽，此云欢喜海持佛藏。无汉经还有一个典藏无难持菩萨藏，根据上述这个四种无难，这个对于这个四教的无难呢是清清楚楚的，就是指一个人他有四德，有四种功德，传持藏通别圆四种法门。这很明显，你看就晓得了。第三，要本具是我者，若未会入，可言我难随世俗名我。若法具显本，空王佛说同时发心，方便是为传法之人，何所不能呢？这是要本具啊！要来本具来讲，无难。跟释迦牟尼佛在空王佛说同时发心的，你看看，那还不得了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了。要说释迦牟尼佛最初没有成佛的时候发心，那更远了，而且我呢，是同时在空王佛手上同时发心的， 那么可见无难不是一个泛泛之人喽，不是泛泛之人呐，方便是为传法之人，一夫成道，千夫护持。你成佛了，我做侍者护持你，人家说现在的人呐，我看也是跟佛学的嘞，就能上能下，现在人也能上不能下。成了佛了，还跟我当侍者，这个就是说，这都是大慈大悲，这是要本具是无难这个我。底下呢解释这个关系是我者，观因缘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哪。没有我了，空还没有我了，空就没有我了啊！即假者呢，分别哪与无我也啊，我与无我都是假名字。即中者是真妙我也啊。次凡是我境，次是闻者。说是释迦牟尼佛说是，成道的时候是到了55岁。三世成道，三世成道，这个无难才出生。25岁，无难呢是给佛当侍者。那么可见的说，30加25岁就有55岁了。55岁，无难跟佛当侍者当了25年，55加25整是80岁，是这么个时间。不稳。所以，这个《大智度论》中说的"无难借尽法藏时，自曰：夫初转的法轮，无耳识不见。"那么你不见，你怎么闻得来的？是辗转闻得来的，听的是别人说的。那诸大弟子啊，诸大阿罗汉呐，大家传闻得来的，这是一个是这个无难，这个没有从夫亲闻。怎么得来的？这是一个当知不细闻也，辗转从他。那么辗转从他闻，这就有区别喽如果有区别了，就像我们传话一样，传传传就走了样了，传传传就走了样了。自他别故，闻与不闻。不一样，为闻者药浴，与闻者生喜，就是世界喜谈就解云：无难得佛教三昧力，自能闻。就解云呢，是就来的解释这个无难，无难这个佛成道25年以后，无难才给佛当侍者。这25年这个法，无难没听到过，也是辗转闻的，这是一个来源。另外有个解释呢，就是无难他得了佛教三昧力，这个佛教三昧力自能闻，这个三昧的能力啊。自然而然的，就是佛在25年以前说的话，他都能闻得到。三昧的功德，这是为人细谈。报恩经曰：无难求四愿，所谓文经，愿复重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与诸大弟子在一道，那么佛嘛。是一个领袖也要有人呢给他当侍者夫无难没有我当侍者的时候呢，那么都有其他人当侍者。后来无难长大了，无难是佛的堂弟嘛，这个无难呢相貌又好，人又 又聪明啊，多闻立智慧。佛嘛就要求这个我那给佛当侍者，大家嘛都一致要求我那当侍者。后来嘛我那嘛答应，可以，我要有要求，有四愿，有四个条件啊。一个就是不受旧衣饰啊，衣嘛那个属衣，就是我这搭的这个三衣，这是两愿啊。这个第三愿呢，是佛住的那个房间，我什么时候愿意进去就进去啊，我任何时间我要见佛，不受限制。那个佛在世的时候，任何人要想见佛，那还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见佛的啊，还是佛休息啦，还是佛打坐入定啦，还是怎么样呢，那都要有事的回报。所以说就接见才能进来，不接见不能进来啊。他说我这个窝难呢，你要我给你当侍者，我就不受这个限制，我什么时候要进来就进来啊。求这一愿。还有一愿呢，就是第四愿，所谓文经愿服从。说我给你当侍者，你25年以前我没给你当侍者，你说了那么多的经我没听到啊，你要从此给我说。佛呢答应了啊，求四愿。那么既然答应了，可见的25年以前说的你都给他说的重说啊，求四愿。又愿夫口蜜为说。那个夫是怎么说法的呢？25年说的法怎么说呀？啊，打起法座来一步一步跟他说啊。夫有口蜜啊，这个福的身口意三业，那都不是我像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口蜜，秘密萎缩啊，所以无难的这个福一世说的法呢，无难都听到的。又胎藏经院服从经管出金背，重为无难现入胎之相，诸经皆闻，况于处说也呢？释迦牟尼佛那是灭入涅槃以后装在那个经馆里边，从经馆出金背啊，从为无难现入胎之相，那是从释迦牟尼佛啊入胎出胎降魔转法轮入涅槃都现的。既然都现的，那么佛说的法都给他重说的啊。所以这个样子呢，就是无难对佛的闻法没闻，那全部都闻到了。这是说这个对治系统。此经愿无难得记，记忆本愿，记忆本愿啊，此贤佛法戒入今也啊，记第一细谈。若要教者，欢喜无难面如净满月，眼若青莲花，沁成肤脂，如阳顽气，穿衣化人，如泻一瓶。沁成佛脂啊，沁字听佛说法呀，像什么样的呢？如阳顽气，就是一个完整的啊，或是一个杯子啦，或是一个瓶啊。那个杯子也好，瓶也好，如果说你底儿朝上，什么东西装不进去啊？如阳顽气啊，这个福呢 无恙晚清嘛，亲承佛旨。传以化人如屑一品，此传文文法也。欢喜县助学弟得空无相愿，眼耳鼻舌身诸根不漏，传持文不问法也。点藏我难多说函授如大运吃语，此传持不问文法也。无难海是多文士，自然能写了，是常与无常。若知如来常不说法，是名菩萨具足多闻。佛法大海水流入无难心，此传持不闻不闻法也。今经是海无难持不闻不闻之妙法。这个五世贯经首，我们现在今天呢介绍到这里，向下文长福袋来做。